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那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请到的是各位的老朋友，虽然只来过我们直播间一次，我看一下我这发型今天好像有点凌乱啊，不好意思，打个岔，哎，这可以吗？可以， 相当可以， 相当凑合是吧？虽然只来过我们直播间一次，但是呢，我们两个呢就是一见如故。当时下了节目之后，也是有很多的话在一起聊。然后我们的这位嘉宾也说有机会还想再来我们的节目，因为觉得透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结交那么多的青年朋友，而且我们那天节目直播结束之后，有很多朋友希望呢，我们这位嘉宾再来到直播间为他们支招，因为他们已经从中获益，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次请到了我们这位嘉宾啊，这个波冗助阵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我们欢迎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关林凤，欢迎。 大家好， 欢迎。 很高兴这个隔了一天又跟大家在这里头。 哎，只隔了一天吗？ 对对对。 我天哪，简直是如隔三秋。真的，我以为我们是上一周直播的事情，其实真的只隔了一天。 是的。30号吗？ 啊，真的哈、啊，您记得这么清，就这么计较来我们节目吗？ 我的处女播现在这里，所以这个记得还是非常清楚。 对，另外呢，关总呢，今天大家看到了，因为这个话题呢，不再是像之前跟他聊的他职业范畴那么专业性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呢，关总也是另外一种形象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一件红色的衬衫啊、那我和他对应。就是一个假貂，因为我们也是希望不断的用我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跟收音机前更多青年的朋友打交道。我们也提醒各位，就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互动，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现在把这个我们的logo 告诉各位，大家在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啊，就是我手上的这个粉色的牌子，或者呢是扫一扫我们的这个二维码都可以关注。这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公众号上面是我们更名，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更直接的呈现我们青年广播的这个节目诉求。当然了，还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或者呢是在公众号活力982找到我们，都可以收看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各位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呢很有意思，就是你有自己的 freestyle 吗？就这个词儿，就是说起来还是蛮洋气的。 是。 但是其实如果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遇到这个词的时候，往往也许会有一些尴尬的境地。 是。 所以今天我们愿意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自己的 freestyle？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其实不是说我有多么的博学啊，因为准备这期节目，我特意也查了一下，所谓的 freestyle 呢，就是一般指的是即兴。啊，然后随性，即兴的随性的自然发挥， 这个事儿就是这么一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挺睿智挺极致的， 对， 但其实往往呢它伴随着很多的窘境。 没错 啊，我问一下关总，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需要你即兴随性发挥的，就完全不按套路来的时候？ 我遇到过一次，就是生活中啊，就是我因为我自己这个用东北话说是嘴瓢了啊，跟别人打招呼的时候，我本来是遇到一个就是跟我父母是世交的一个大哥， 嗯， 我碰见他，我是想说大哥下班了， 嗯， 结果我就给说成大班下哥了，当时是无比的尴尬，但是呢，好在我还算机智， 嗯， 我就跟他当时我说，你看。我一见到我的男神，我就这个口不择言， 所以他是很受用的 啊，他很受用。 虽然是下歌了， 对对对， 挺受用。 对对对， 您说这个提醒我，我当年刚入行做广播的时候。特别囧，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那种满满的成长的回忆，其实挺有趣的。就是那一天呢，我们直播间我和另外一位男搭档，其实我们俩都是代班主持人，然后我们分别带的，我带的那位是一位女主持人叫雅倩， 嗯， 然后我们那位男主持人代班的那个主持人叫程辉， 嗯， 所以呢最后节目一结束的时候，他说其实人家是报的自己是对的，他说、嗯、大家好，感谢收听这一期我们的青春风采， 嗯， 我是小崔，因为我满脑子都想着他代替的是程辉，然后我说我是程辉。结果关了话筒之后，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刚烈。他说你刚才说的不是。我说的什么？他说你说你是陈辉。你知道那个时候人有多单纯？ 嗯， 我觉得我说错了。 嗯， 这咕噜本来已经过去了，我又翻回来坐到直播间，把话筒打开。我说对不起，听众朋友，我刚才报错我的名字了。我是应该是高丽，我不是陈辉。然后我就给大家解释了一下今天这个事情。后来你知道是特别不堪回首的一段，但是呢，就因为伴着这种笨嘴拙舌。你就觉得那个成长的味道是特别对的， 没错。 如果我想我刚刚入这个行的时候就显得特别的老道，特别江湖的话， 嗯， 可能也没有跌跌撞撞成长起来的这种现在的相对成熟。 没错，是的。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认同，就是每一个即兴和随性的演出之后呢，都是一个人非常稳健的一个成长的步伐。所以呢，我们今天跑得着了风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呢，今天节目当中能不断的听到各位你们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出现的一些极致的一个反应。大家今天跟我们互动的话题是生活或职场当中你有没有自己的 freestyle。 因为这个词儿呢是在过去的2017年吴亦凡呢在一个节目当中很多次的提起，然后说 freestyle 各种各样，他呢也入选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和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年度十大网络用语。 对 啊，所以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的，而不是说我们节目也玩了一把 freestyle 随性的来说这个话题。我们也愿意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们生活当中的 freestyle。其实呢，在今天我们的小编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也关于 freestyle 一个看怎么来面对这个临场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呢，请小编帮我们把这段精心准备的1分多的视频啊，为大家播放一下。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一直播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号来看一下。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我相信大家对这个话题会更有自己的表达欲。请问小编准备好了吗？好，那我们现在就为大家播放这一段视频，关总也可以一起看一下。 好， 新闻频道，北京时间的北京上午的10点整， 欢迎直播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 据美联社13号公布了一项调查显示，在1965名， 现在播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偌大重担。 61%，这个有61%的人，这是今年春运的网络售票所占的这个比例。 今年抗战胜利，继世界反法西斯胜利。 28号批准实施温州省、浙江市。 端午节除了赛龙舟、吃粽子，还有不少人喜欢佩戴香包。 第一次水中调查， 充 租车的 首次出现的副警长。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总统本拉登、 乌克兰总统普京、 前总理蔡英文以及前总理宋猜 遏制朝鲜的核岛开发计划。至此，韩国中东夫妻争 强降水将会持续到290号。 好，我们这节新闻就 18分。This is Asia Today. Hello and welcome. 我们稍后会来介绍他。所以呢，在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看。 祝大家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出来了， 获取新闻记事。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消息。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 这是刚才我们播送的一段，就是各种 freestyle， 以后这种东西要慎播，你知道，播完之后它会有连锁反应，会导致我现在嘴也开始瓢了。其实呢，这是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在网络上很火的一个视频。 对， 关总，您之前看过这个吗？ 看过。 据说是出了好几季。 对对对， 你知道，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小小的疏漏，就是生活当中出现，因为他很多节目都是直播的，我是做直播主持人，我特别了解。也许你在直播的这一年365天当中，有那么一天出现了问题，然后呢，这个网友会愿意把这个剪辑起来。 对，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么一个视频拉近了网友和央视的一个距离。 没错， 就原来可能一直觉得央视是高高在上的，然后一直端着的， 对对对， 反而因为这个更接了一些地气。 没错， 所以央视后来自己，我听央视的朋友说，他们也愿意把这个错了的一些东西他们自己做一个剪辑发到网上去，就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们，我们在央视做主播的这些人，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媒体，我们主持人也是人非圣贤。 没错， 我们会有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我们也愿意用我们比较笨拙的一面告诉大家，我们还是很用心的做一些事情，但是难免有一些疏漏。 没错， 所以刚才看到他们在里面出的这些小状况啊，就也特别愿意问一问大家，生活当中你们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刚才这个关总说到了是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我不知道在工作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这种就是很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其实呢，因为我一直做 HR 嘛，这个 HR 是给大家的印象一直都是这种中规中矩的。 对， 而且呢，就是这种突发事件呢，应该说在日常中不会很多，因为如果 HR 要老有突发状况的话，那这个公司一定是有问题的。 对， 就是你的这种这个流程啊， 对， 或者是机制啊，一定是出状况了。那么比较这个会有突发状况的一个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在面试的时候，可能这个应聘者不按套路出牌，他问一些比较奇葩的问题啊，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那再有呢，就是一些突发事件的应对。你比方说员工突然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了。病故了，这个对 HR 来讲，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事件。你要去这个 应对， 要处理后续的一些事情。你处理的是否妥当，直接关乎这个就是家属的情绪能不能平复。然后呢，也会让其他的员工看到说，你公司是不是以人为本？你的人文关怀是不是够？对其他这个员工的情绪也是一种这个安抚。如果你处理得好的话是一种安抚，假如处理得不当的话有可能是一种负面的刺激。所以呢，对 HR 来讲呢，可能更多的是在面试环节会遇到一些比较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这么一些这个应聘者。像我遇到的，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应聘者，他应聘设计岗位。可是他来应聘的时候，一个大小伙子他带女朋友一起来的， 就进了这个面试的房间里吗？ 对。 哦， 就是当时呢我们还很奇怪，我说这个面试他不可以进，家属不可以进。他说有些问题是我们俩共同关心的， 后来，哎呦，我就说，我说我要不让他进去吧，好像这个确实是常规是不应该让他进去的。但是他这么说了，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会有什么幺蛾子，我也很好奇。 这就是专业人士和我这种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我要如果是您，我就想，哎，有意思了，您进来我看看你要出什么事儿。 是，然后呢，就是，在常规的例行的这种面试问题结束以后。然后因为我们到后面会有一个问题，说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 嗯， 因为在整个面试过程中，他女朋友倒是没吱声，在旁边一直是看着的。 嗯嗯， 因为前面都是涉及专业呀、能力素质方面的一些提问呀。然后等到我问他，我说你有什么问题问我们吗？有什么想要的对公司的一些情况或者是什么有一些需要了解的吗？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女朋友就登场了。他因为他马上他就看他女朋友，然后他女朋友就马上就问啊，那个想了解一下你们这儿这个有探亲假吗？啊，探亲假多少天呢？啊，然后怎么休假呀？给不给分房子呀？因为那个比较早了哈。然后说有没有单身宿舍呀？什么等等等等的，就是问一些福利方面的问题。当时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他要带女朋友？为什么？因为这些问题可能是他作为他自己可能没有想到的。 嗯。 但是这个恰恰是他未来的有可能成为伴侣的人很关心的。 对。 其实呢，这个也很正常。 嗯。 但是带着女朋友面试的，这个是我见过的 啊， 很奇葩的，唯一的一个。 所以当时等于是现场突发的这个状况，给您出了一个 freestyle 的考题。 对。 那你我这个要不要让他进来？ 对。 然后进来之后，我同时要应对两个人的发问，我们应该怎么又不失我们的大家风范，怎么又把这个很尴尬的这个局面给他控制住。 对， 所以我就关心那小伙子现在还好吗？ 我没要他。因为我觉得 所以他就是奔着毁自己去的吗？ 是的。这个我也在后面就是给年轻人做，有的时候做这个职业生涯辅导啊，或者是做一些面试的这个准备的一些辅导的时候，我也经常跟他们讲的，就是你去面试的时候不要带家人去，你即便是带了，你也不要让他进到这个面试的这个单位的这个楼里面，因为这个会给人一个负面的印象，认为你对自己的这个一些情况把控是不够自信的。 没错， 对， 没错。 另外呢，会有一些家长呢，他会口不择言，会说一些问一些或者说一些话，其实对应聘者是不利的。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已经是成为自己的太太了，还好，只是一个女朋友， 对， 就显得就是咱说的白点，太怂了。 是， 这个当下当的有点太早了。 对， 你回家可以跪遥控器不换台都没有问题，但是拿到这样一个场所，那确实是自毁前途。 是， 这种 freestyle 是很多人是帮不了你的，所以我们也说，如果我一直拿到这个话题之后，我在想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就是我是那个 freestyle 的当事人，那这种当事人呢，就是我要如果给别人去即兴的出一些状况，其实是来拷问别人的时候，我觉得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我不能原谅的。因为我觉得你没有给别人充分的尊重， 是 你的这个突发，不管是你随口的还是你做的一些事情，都可能会让对方陷入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境地。 对， 但是如果是别人的 freestyle 然后要搭到我们身上或者再抛出去的话，我觉得就是对对方的一个特别好的极致的一个考验。 是， 所以您刚才这个处理是一种方式，我就想到了有一年的金马奖，台湾金马奖，那年呢是黄渤去邀请客串主持，有一位这个非常资深的港台的一位艺人，他呢当时这个一位女艺人，她看到黄渤之后呢，就是在我们看来确实是没有善意的一种调侃，就说你看台下刘德华呀他们都穿得很正式嘛，因为这是金马奖的颁奖现场，你怎么穿着睡衣就来了？其实黄渤是一种他的那套衣服是一种风格，也是精心设计过的，但是呢就这么被调侃了之后，台下当时镜头扫下去之后，很多艺人都是比较尴尬的，就不知道这个问题这么抛出来 他会怎么 应对，黄渤会怎样。但是黄渤表现得非常极致，他依然是用的他那个招牌的让人看起来很憨厚的那种 笑， 然后就说你已经五年没来金马奖了，就说那位女艺人，您已经五年没来了，但是我这五年每年都来，所以我已经把金马奖当成我自己的家了。回家嘛穿的就随意点，没关系。当时就这个回答就赢得了全场的一片掌声和欢呼。因为他这个其实一语双关， 对， 一个是台湾的金马奖与我们内地的艺人来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我们这就是我们自己家的奖项。 对， 另外一个用这样的方式又向对方发难。你已经五年没来了，你是没有资格调侃我的。所以啊，我就觉得看过之后太高了，我从此就是因为我是特别看脸的一个人但是黄渤从那之后我觉得他太帅了。 是， 后来我也跟黄渤的这个经纪人也有了一些联系，我说有机会我们可以坐下来一起聊一聊，比如说节目上有一些合作怎么样。反正就是从2016年吧，联系了他的经纪人之后就再没有然后了 他太忙了 但是依然没有办法阻挡我对黄渤的喜爱。这个其实一个是看你的极致反应，另外一个是看你的就是自己的储备， 对， 一个底蕴。 是， 他这种东西有的时候不是说你上了多少学，我就一直认为说这个学历和学识是画不了等号的。 是的， 文凭和文化是画不了等号的。 是， 所以我觉得 知识也不等于智慧。 没错，所以呢你看我就是学历啊文凭啊知识都没有的一个人我就只能给自己开脱。总而言之呢，我们就是想说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人在用自己的智慧来化解一些尴尬的境遇，他们有他们属于自己的 freestyle。 那在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像这个关总，因为您是做这个 HR 的，我就很关心，你觉得这种 freestyle 在职场或者生活当中很重要吗？就是随性的即兴的这种发挥的东西。 在职场我觉得是要这样分，有些职业freestyle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主持人，比如说在法庭上辩论的律师，比如说面对医闹的医生，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职业，可能这个指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一个人能否胜任的一个指标。但是对有些职业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你比方说程序员 啊， 你比方说一个做学问的一个研究人员，他可能他没有那么多机会去应对这种突发事件。对，他可能更多的时间是在一个人在工作。他不要面对那么多其他的这个不确定的东西，所以这一项指标对这一类的职业可能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对有些职业那可能是有一票否决的这个权利。那比方说主持人，如果你不能够应对突发事件的话，那你可能你就没法成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没错 啊，包括其实在我们讲像演员也会偶尔遇到一些突发事件，比方说你的这个同伴或者是对手，忘词儿了，一下子就断片儿了，你如果接不上的话，可能就是事故了。 没错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分对什么职业而言。 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个，包括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更积极的第一时间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提前播放了一个小视频短片。那这个短片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央视的一个所谓的口误失误的集锦。这个集锦呢，让很多的这个网友呢，在哈哈一笑的同时，也对这个职业更充满了一份这个好奇。究竟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资质能坐在那个台子上？因为一看出错，说可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做？但是我要特别想告诉大家，也是想借这个事情给我的这些同仁们证明啊，就是也许就是我刚才说的365天当中有一次他们的直播出了一些状况，那他们也是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更真实的呈现自己，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广播电台或者是电视台对主持人有非常高的要求， 是 每一个岗位它有一个具体的，比如说像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或者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直播主持人他有一些自己的禁忌是不可以碰的。那如果这些禁忌一旦触碰了之后，你再有强的应变能力，你再会自己的 freestyle 都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个错是不可以试的， 没错， 而且它涉及到安播的这个底线。 对， 所以每天大家可能听到我们职场有高招，我们是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侃侃而谈，一切都在我们的可控范围之内， 是 我们对嘉宾的足够信任，对我们团队的足够信任，那这个所有的重担是要压在主持人肩上的。所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职业呢是各位听众朋友赋予他的这种光环，但是呢因为要对得住这份光环，我们也必须守得住我们自己心中的那个底线。 对， 所以任何职业都没有大家看起来的那么简单，任何人的成功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这种 freestyle 的这个积累的过程，也许是对你职业生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锤炼。我们在今天也特别想问一下大家，你在职场或者生活当中有没有自己的 freestyle 啊？如果是很尴尬的这种情况，你又会怎么来应对？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各位，我们节目的合作伙伴就是我们的猎聘校园，也跟我们一起想要更多的知道收音机前年轻朋友你们对未来职业的规划和设想。所以大家呢可以在节目之外搜索我们这个招弟儿的微信号啊，会稍后的时间我们也请我们的小编来再次告诉我们一下招弟儿的微信号码，然后大家可以加他。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跟关总提到了 freestyle 在生活当中哪一些工作性质是比较需要的，那现在我也特别想知道一点，就是有一些 freestyle 它会不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说您在整个共事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会的，经常会遇到一些职场小白，通常是职场小白，可能会在一些场合说一些不得体的话。比方说这个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个啊，其实呢，当时是一个工作主去到这个外地出差，然后呢是到一个研究机构，到跟我们请的一个专家一起，就是在工作之后去这个用晚餐，然后在餐桌上，其实那个年轻人他就刚参加工作没多长时间，他是想说，哎呀，张工，这个你身体真好，然后呢结果呢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神采鬼使的吃饭的时候就说，呀，张工你看你牙口多好 哦 啊，然后就这个一般呢好像咱们一般说人不太这么说， 对， 一般说牲口才这么说， 没错，而且就是说牙口也是自我调侃， 对对对，然后这个当时就是我们就觉得这么说好像不太好，会让人家觉得这个很好像不太尊重人家，所以我们这个就赶紧有人就打圆场，说 得有一个 说张工你看这个您这身体这个年龄了还这么红光满面的哈，说这个我们小李都这个 羡慕了 啊，羡慕了，这个一激动用词不当了，您别在意啊，对， 需要有个人出来化解一下 啊，对对， 所以当时那件事情对小李有没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因为他年轻嘛，我觉得年轻就有犯错的资本， 对， 所以这个可能长者也会原谅他的这种这个用词不当，但是假如说你一把年龄了还这个说话口不择言的话，我估计就人家就会挑理了， 那 会觉得你这个 你才哑口呢，你全家都哑口 对， 好，现在呢还有10秒钟，我们要进入这个广告倒计时，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和关总继续来聊一聊职场和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属于自己的 freestyle？ 一会儿见。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 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有没有属于自己的 freestyle 啊，我们也希望听到大家的声音。然后我就马上在直播间给自己出了一个即兴的问题，然后我们这个音乐没有声音了，这也就是对主持人的一个考验。其实我之前有过一次，就是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时候，当时我是一个嘉宾身份，我是来上一档节目。 嗯， 当时呢，那个主持人是很年轻，两位年轻的主持人交接班的时候，他需要有一段时间是靠音乐来过渡的。 嗯， 可是等我坐到直播间，就是下一个节目还没有开始，上一个节目没有完全结束，但是中间这个音乐已经用完了。 哦，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因为没有3秒钟没有声音就叫播出事故。 嗯， 因为听众是靠声音来收取信息的。那个时候我的身份是嘉宾，我当时正要坐到我嘉宾的位置，我发现了这个情况，两个年轻的主持人就有点慌乱了。 嗯， 因为他们推 CD 发现 CD 也没有音乐了，电脑音乐也用完了。我就打开了我嘉宾的那个话筒，然后给大家做了一个预告，我也没说我是谁，我就说稍后呢几点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哪位主持人主持，就用这个时间争取让他们把音乐填上。 嗯， 就是一个配合的这么一个过程。当时呢下了这个节目之后，那位之前那档节目的主持人一直没走， 嗯， 等着我们下了节目，然后就是想用他的方式很真诚地向我致谢。 感谢，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安全播出大于天， 对， 就是，对于年轻的小孩来说，这次的事故可能对他的影响会非常非常的深远的。 对， 所以那个孩子也是很真诚的，我们两个也成了，后来也成了，也不能叫忘年交吧，我就比他大10来岁而已，反正很好的关系。 嗯， 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对主持人的一种应变能力的一个考验。 是， 那这种的你自己的 freestyle 掉，它就不再是随性的了，而是即兴的。这种即兴的是让所有人都可以有一个最安全的一个保障。 对，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是有这样的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即兴的东西可以去化解很多的问题。 对， 所以刚才您也说到了之前看过一档这个综艺节目，印象很深。 对对对，我记得那个当时是湖南卫视的一档节目，我是歌手，2015年3月份，有一期这个孙楠在这个最后的那一轮要退赛，这个突发事件当时发生了以后，当时这个我觉得当时其实汪涵主持人那主持经验那么丰富，他其实他也是一愣， 没错 啊，但是他马上他就淡定下来了，他稍微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侃侃而谈，然后说楠哥，你确定你要这样做吗？啊，这个孙楠说，这因为孙楠拿出来这个准备好了的一个发言稿要念， 对， 所以他一看已经没办法挽回这个事情了，然后他接下来他就说，我这个在湖南台工作了这么多年，20多年，我的身上打上了湖南台的烙印，啊，我是没事儿不惹事儿。事儿来了也不怕事儿，那既然我是主持人，那今天后面的事情就由我来掌控了，导播马上给我准备3到5分钟的广告，我一会儿要用，然后呢这个说完了以后，这个也让孙楠把他那个退赛的声明念完了以后，然后他可能要用那个3到5分钟的这个广告时间要跟节目组的导演呢沟通 一下， 确定一下后面的这个比赛规则呀，比赛安排呀，等等等等，当时他的这个发言，引起了热议。有些人就是很多人，很更多的是观众给他点赞。 对，多数的声音， 觉得他的这个反应在突发事件的这个处理上是非常得当的。那当然了，也有一些人可能觉得他这个反应太完美了，甚至怀疑这个是不是 事先 准备好 的、 设计好的。那从这种质疑其实也可以看出他的反应是很得当的，不然的话人家不会质疑他这个是事先准备的，说明他还反应还是很得体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想就是尤其对主持人来说，这个应变能力可能是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指标。 没错， 那其实也我们生活中也不乏就是由于这个应急预案准备不足，由于应对的不得当造成的这种事故，上海有一次是国庆节还是什么，是看什么灯， 对对， 有一次这个邮局这个人太多了， 出现了踩踏事件， 这种是对突发事件应对的这个不够充分。那还有呢，就是其实电视台，还有浙江电视台的那个很有名的一档节目《演员的诞生》，有一期就是出现了一个小事故，中间就插播了一些这个广告，就在不该插播广告的时间插播了广告，而且关键是他放了一些连广告都不是的一些图片来对付这几分钟，就是他这个应对可能对这样一个知名的这个 大台 来讲是不应该的，所以当时那个其实也是一个事故了，后来也被这个很多的这个观众和这个网友吐槽 声讨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关总您刚才说了这些之后，就让我特别感动，就是你对我们这个行业如此的关注，但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你们家有电视、哦。你知道其实作为一个主持人我们家都没电视。我特别认同一点，就是2015年的事情您都记得这么清楚，我只记得汪涵有这么一个应对的事件，但是具体的词儿我还真没像您记得这么，就是刚才您再一回溯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主持人他确确实实做的是很得体，说的这些话呢有情有义有担当， 对， 所以他就会让别人对他肃然起敬，就不管这个东西他是不是提前设计的已经不重要了， 对， 重要的是在那个节点说出了这些话， 没错， 也能看出来这一个台的一个情怀。那刚才您提到这个事儿，让我也换一个角度想，等于是孙楠来了一次 freestyle， 对， 这个汪涵是应变式的 freestyle， 孙楠是完全随性的给所有人出了一个即兴题， 没错。 那他考验的不单是这个一个播出平台， 对， 他更考验的是整个的这个参赛的与每一个参赛人员对这件事情的应对。其实我当时在想，因为那个事情我后来特别回看了一些在网络上，他这所谓的让贤其实是让被让的那个人会更尴尬， 对， 觉得你不尊重我， 没错， 难道我没有能力跟你 PK 吗？ 没错没错，就是我这个招我该不该接，你明知道他可能是好心， 嗯， 但是你接呢，既然大家都到了这么一个赛制里面，都走到了这个以歌手竞演的方式到这儿来， 对， 就没有谁是吃素的， 对， 是吧，我不愿意你用这样的方式承让，我觉得 不然我就胜之不武， 没错，这个哎呀，这咱们两个好有正义感呢，我们可以到那个某台去当什么顾问级的人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的，等于说我刚才为什么说孙楠他出了一个 freestyle 在考验所有人的智商和情商， 是 那件事情我觉得也最后得益于可能孙楠一贯在圈里他这种大哥的这个形象树立的比较好，他也愿意帮衬一些其他人， 嗯， 如果说他在圈里的口碑不太好的话， 人家会觉得他输不起， 没错，那件事情会让他非常的难看， 没错， 其实包括孙楠现在的太太潘蔚，其实在圈里也是人缘都很好的，属于比较静比较内敛的一类，也原来是主持人， 嗯，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可能会让他们的形象有一点点折扣， 肯定， 那不管怎么样，就是我刚才说的不给别人这个出 freestyle 的这种难题也是一个人的修为， 没错，是 这 样，这 个和你让不让你的心地有多善良是没关系的， 对，因为你既然来参加了这个比赛， 对， 你也知道赛制的规则， 嗯， 那你如果真的是说像你说让贤的话，你就不要来好了， 对， 既然来了就应该按规则走下去， 对， 这个才是一个人的职业修养， 对， 对吧， 对，所以您刚才说到这个演员的诞生，我也想起来里面有一个演员就是凌潇肃， 是 当时有一期他就是播出之后呢社会反响也很强烈， 嗯， 但是负面的声音很多，就是他和另外一个对手演，嗯，男演员翟天临好像是练，嗯，对手戏的时候完全没有按套路出牌， 嗯， 就是自己在不断的加戏 改台词 然后让对方就是无招可接， 嗯， 据说两个人也因为这个事情闹得很不愉快， 嗯， 那这件事情呢就让很多人觉得他对对手的一个不尊重，然后也过于的愿意表现自己， 对， 所以那个负面声音也很多， 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你的 freestyle 的底线， 是 这个不是在一个就比如演戏的现场，他有的时候两个人演对手戏是需要互相成全的， 对， 就是你为什么人家就说如果碰到一个好的演员他可以把你带到那个节奏里你就很容易出来， 是 因为你是这样的一个赛制， 对， 你们两个人是在这个地方竞演竞技的， 对对， 那你的这个加词时间就那么长，你让对方是该接还是不该接， 对 对吧， 是， 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对电视节目这么热衷吗？ 给这俩节目做广告了， 没错，这重点是我们也不用太迎合年轻人，虽然现在热度就通过我们两个聊这个综艺节目之后热度嗖嗖的往上走，现在已经是 2.4 万的热度了，而且刚才看到不断的有朋友在给我们在点赞啊，谢谢大家，还有一位朋友说要加招弟的微信，我们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在一直播的平台或者是我们公众号的平台告诉大家招弟的微信号码，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添加招弟的微信，然后在这个台下啊节目之外有一个更多的交流。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招弟，那我们再次告诉大家1580155203，你看我反应多快，因为我突然发现我手稿上有，工作人员就不麻烦你了啊，我这老眼昏花的刚看见招弟的微信1580155203啊，小伙伴如果想知道怎么来练就一身 freestyle 的这个功力，就可以来添加招弟的微信，招弟不光是可以帮你改简历，还可以教你怎么样 freestyle， 这前提是你不能带自己的女朋友去面试。 这成一个梗了， 这成一个梗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奇葩， 嗯， 所以我特别关心，如果您还留着那位男士的电话号码，问问他现在找到工作没有，再问问他和那个女朋友还好吗， 关键是他如果是本科生也就罢了，他已经研究生毕业了，连这点事情都搞不定。 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高知并不等于高能， 是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教育的一个悲哀， 我 觉得。我 就曾经对一位男士说，哇，你知道吗，就是会做饭的男人在我眼里有多迷人吗，他说，嗯，你怎么会点在这儿呢，我说因为我自己不会。我就觉得能做饭的人他好有能力，能把一道菜做好，我觉得是他对生活的一种最美的一个释放。 是， 就有的人的饭做的不好吃，我觉得就完全让我对他这个人的这个生活能力， 嗯， 大打折扣。 嗯， 如果他看起来特别不起眼的一个人，能把一道菜做的，然后一桌丰盛美味的佳肴， 哎呦，我就觉得他太厉害了，就会特别有魅力。 这样的人起码是爱自己、爱家人、爱生活的人。 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哇，你戴围裙的样子好迷人。他说你少来，你就不愿意干活。这就是我生活当中的 freestyle。那今天呢，我们既然说到了 freestyle， 那我们也特别希望关总，因为关总是长期致力于这个人事的所谓的人才的开发和培养，因为毕竟是资深的 HR， 我们也特别愿意在今天节目尾声的这个部分呢，来听一听关总给各位年轻人的介绍，就是我们怎样来提高自己的这种应对能力。我们现在就可以把 freestyle 放到一边，怎么样来提高自己的即兴的应急能力啊？请您给我们支点招。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的这种应变能力，它是建立在一个丰富的积累的一个前提下的。所谓这个不打无准备之仗，就是你如果是之前你的知识、经验和阅历的积累都足够的话，你才能够在突发事件来的时候，你才能够从容的应对。我觉得这个首先是要有一个，你要有一个积累。为什么小白容易出错呢？是因为他的积累不够。 对 啊，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是需要勇气，需要担当的。有很多时候在突发事件来的时候，有的人就往后缩了，他可能就这个推掉这个自己该承担的责任了。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人是缺少担当的，在职场也是不受欢迎的。那再有呢，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人的修养。就像刚才您说的，当对方给你一个 freestyle 的时候，让你措手不及的时候，你能不能够不急不躁、不恼不羞，是吧？啊，这样呢，去这个对待，而且是以善意的去对待他人，不用恶意的去揣测说，假如说翟天临当时就认为说你这样做你就诚心给我挖坑的话，那可能两个人在台上就吵起来了。 没错， 但是如果他修养够好的话，他可能会 见招拆招， 过后去跟他去沟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对一个人的修养也是有要求的。你要是一个善良的人，你要有良好的修养，即便对方出于恶意，我也能够从容得体的应对。这一点我觉得周恩来做的是最好的。他为什么能够赢得那么多人的爱戴，就是因为当他面对很这个怀有恶意的这种这个挑战的时候，他能够用他的机智去化解。我记得这个当时是跟赫鲁晓夫在一次这个 会晤 的时候，赫鲁晓夫这个大谈这个就是修正主义的一些论调。当时这个周恩来就反驳他，然后呢赫鲁晓夫呢就有点恼羞成怒，然后就说恰恰我是无产阶级出身，而你是资产阶级出身。周恩来当时就这个笑着对他说：“说你说的没错，可是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就是他的这个反应，不卑不亢，又大方得体， 又等于是 又能够给对方一个有力的回击。 没错，算是致命一击。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是需要智慧的积累的。 没错， 而智慧则来源于你之前的学习呀、经验呀、阅历呀、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历练。那还有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这个， 其实刚才您说的这点我是很认同的，就是你怎么样这种回击的又能看出我的一个大国或者我一个大家的一个胸怀，然后又可以让对方在自己的失态的面前，然后能让他彻底的无地自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要足够的智慧，当然也需要足够的胸怀。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呢，很多人对 freestyle 的理解是有误读的。我觉得可能就认为是说我 freestyle 就应该是随心所欲、信口开河、为所欲为。 对， 其实不是的。就像刚才您说的，主持人他再机智、再能够灵活的去应对，他也一定是在一个底线和原则之下来做的。 对， 我们看到的汪涵也好，何炅也好，这个黄渤也好，他们的机智， 高丽也好， 对，还有高丽， 我这个坠的多尴尬呀！ 这个他们的这种机智应对，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个赞赏，是因为他们在 底线和原则之下去灵活的应对。 嗯， 否则的话，如果他们真是信口开河的胡说八道的话，我想大家不会那么欣赏。 嗯， 那所以呢，我觉得不逾矩，这是一个底线。 嗯， 我记得这个子曰。七十所欲就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嗯， 就是说人到七十了应该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境界。 嗯， 那么这样一个境界的前提，从心所欲还要不逾矩。 嗯， 这个不逾矩我觉得也是 freestyle 应该坚守的。 没错、嗯、就是不要超越这个底线， 是 要有自己的一个约束。 对、 嗯、所以您刚才说这个，我也突然想到了之前就是普京， 嗯， 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在一次这个跟一个学校的小朋友见面的时候，小朋友一群人就涌向他，等就是大家都说啊，好开心呐、啊，我们见到总统了，怎么？然后有一个小男孩，因为当时也是电视在直播，一个小男孩就冲过来啊，我们见到你了，好开心啊！你没有电视上看着高哦，你本人其实看起来并不高。然后你再去一看，普京确实比那些孩子只高出了一点点， 嗯， 哦，就很尴尬。然后当时在想，这个问题如果给了我，我要怎么去应对？ 嗯、 然后普京笑了笑，摸了摸那个孩子的头，说：“你说的没错。”你有一天会长过我，那现在呢，我要做的就是让你们站到我的肩膀上、 嗯、 我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嗯， 我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嗯、啊，就是那个回答，他就又像一个长者，又不失一个国家的领袖的这么一个风度、 嗯、 然后他又把自己的责任又强调了一遍、嗯、就是非常极致的。 对， 那个肯定是完全没有设计的，因为能看到普京脸上的表情，虽然呢 稍有一点尴尬， 虽然普先生也整容了但是他那个尬的表情还是可以看出来的，就是他确实尬了一下，但是那个孩子也愣了一下，他可能觉得这个话脱口而出 嗯， 确实不太合适。 嗯， 但是他瞬间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化解了那个尴尬，就会又让人对他有了更多的一些这个喜欢。 是，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就是掌握一些 freestyle 的这个能力是很重要的。我特别认同刚才关总说的一点，首先一切的前提要是你有一颗善良的心。 是， 那有一颗善良的心，不管你是做出那个 freestyle 的那个人，还是你去应对 freestyle 的人，你都知道自己是有底线的，有边界的。 对， 那这样的前提之下，你是不会让这件事情显得那么的尴尬，那么的难堪。 对， 你像比如刚才您举的那个例子，说对方牙口好了，这个我相信他可能在生活当中对自己的约束不是那么的强， 嗯， 所以才会在一个那么这个算是比较正式的一个场合，虽然是晚宴、 嗯、 但是也是相对有工作成分在里面。 对、嗯、 那这样的一个场合说出那样的话，那一定跟他平常的所处的环境和他个人的修为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是， 所以我是特别认同这一点。刚才有位朋友说听了两位老师的这个聊天就觉得特别受益，然后他想问一下怎么能提高我们的修养。 嗯， 他想问这个问题，这个就完全是给我们出的 freestyle。 嗯、 这不是我们本期话题啊，我们有权保持沉默，但是我也非常愿意回答你。这个问题留给关总吧。 我觉得一个人的修养是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 嗯， 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这个坎坷也好，我们所这个经历的成功也好， 嗯， 这些都会成为我们成长的营养。 对、啊、 所以呢，我记得以前有一句话说，磨难对一个人来讲是一笔财富。 嗯， 可能在我们经历磨难的那个时刻，我们是非常痛苦的。 嗯， 但是当你能够很好的应对了这个磨难，你能够走过这个坎儿，那么你会回首再看的时候，磨难带给你的可能更多的是成长。 没错。 啊，那么其实修养也是一样的。我们平时讲老讲说，腹有诗书气自华。 对。 啊，我们这个读书是可以让人起码气质越来越好的。 对。 我不敢说会让人眼睛变大鼻子变高，但是我想一个人爱读书的人，他应该是一个看上去这个散发着一种书卷气的、 嗯、 这样一种气质的。 对 啊，那么多读书，多经历，多去看世界、 嗯、 啊，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我们 修为的一部分。 嗯 啊，那当然，当这些东西沉淀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的修养就自然来了。 没错，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关总啊给各位青年朋友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因为每一次的这个应聘也好，然后面试也好，对于他来说，他要看的是，千千万万的，就是我们透过一个人身上看到的是世间百态。 对， 那怎么样去应对这些这个可能突发的一些状况，应对每一个人提出来的问题，关总呢对我们这期的话题也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当然换另外一个角度，他从他自己的职业的积累当中也给各位一些建议。不管怎么样，多读书多经历，无论这个经历是好的坏的，只要他到了你身边，一定是对你有益的。就哪怕是我们经常也会说嘛，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应该感谢那些生命当中给你带来困扰，哪怕是给你伤害的那些人。每一个人的出现，每一件事情的出现，都一定是要让你成长的。 是的，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 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这句话你知道，我原来听觉得特别俗，后来我现在劝人就老用这句话，我觉得它太适用了，我个人也很受用。所以今天既然我们说的是 freestyle， 除了刚才关总给的这些建议呢，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大家平常可以练练左右手开弓， 嗯， 那包括一些 hip hop 的这些音乐，还有大家可以听听我的家乡小调，就左权民歌。 嗯， 我刚才突然想起来，左权民歌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小调叫开花调。 嗯， 他这个开花调就是那些民间艺人太厉害了， 给我们喝两句。 他就是比如说他看到直播间话筒开花，然后就是、嗯、哎呦话筒开花谁来开、 哦、 他就是给你临时出一个话筒开花、哦、谁来开、 哦、 那你马上就要说主持人来开、 哦、 主持人开花谁来接，这开的这个花谁来摘呢，听众来摘， 有点像对山歌。 没错，它就是一个逻辑关系、 嗯、 但是全都是没有上过什么学、 嗯、 但是呢就是从小生出来就是这种一辈一辈耳濡目染的民间艺人。 嗯， 我当年有一次去左权采访的时候，小到七八岁的小朋友，大到已经耄耋之龄的九十岁的老人，张嘴就来， 嗯， 就是已经没有牙了， 嗯， 但是他还可以 freestyle， 我觉得好酷、啊、我最后他唱完，我说啊，大爷唱的真好，把词儿给我写下来吧，因为你完全听不懂，但是它完全都是即兴的。 嗯， 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也是要靠平常修炼的、 嗯、 就是你可以多一点的去跟别人交流，然后在别人的信息反馈当中给出一个你自己认为合适的妥当的得体的一个回复，这个也是一个就是 freestyle 修炼的一个过程。 对， 但是前提一定是要多沟通。 对， 因为你没有沟通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是， 嗯，那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支了不少招了，然后最后呢我们的小编准备了一首歌曲叫私奔到月球。 哇， 我临时也考一下关总，您觉得这个和我们这期话题的关系在哪儿呢？你知道九零后的心我完全不懂。 嗯， 他们每次问我说那个丽姐你看这个歌行吗，我其实特别想否定这些孩子，但是我又觉得他们一定有他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嗯、我愿意给他们一些保护。 嗯， 但是我确实不懂 这个私奔到月球，这个是 freestyle 的极致了。 好吧，我们就成全了这位小编吧。也再次感谢我们今天为大家再次请到的是老朋友啊，来自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的总经理关林凤关总，跟我们一起聊的是关于 freestyle 一个轻松的话题、 嗯、 我们下一次不管是什么样的话题，只要关总愿意来，我们是非常愿意他坐在直播间用他自己的经验也好，还有他的一些胸怀来给更多的青年朋友们支招。再次感谢、嗯、 好，谢谢， 再见， 再见。 春节你就群发祝福短信啦？ 嗨，我先挨个打声招呼，2月12号千万别找我。 你相亲去？ 什么呀？2月12号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听说今年红包份额又涨了，错过要等一年，要等一年。